会面。陈正奇话，美方在会议上赞扬台湾在科技上的表现，宣布要和台湾展开科技合作协商，形容是对话最具意义的成果之一。台方将会透过驻美代表处等和美方协商。美国国务院话，美台对世界有相同愿景，对话令双方有机会持续促进现有经济合作，同时建立新的连结。又话未来对话将会有助增强美台经济关系，扩大双边社会对民主的尊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的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五至六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快线有意外，今年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豪景花园。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路面方面，在港岛铜锣湾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的车龙排到近湾仔港铁站，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底，而流活道落山近住连道一段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柏乐苑。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Thanksgiving。 多谢阿哥， 多谢细佬。 如果我冇阿哥，又冇细佬咧？ 见到人就讲呢句啦。 讲乜嘢啊？ 多谢你啊，兄弟。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个个都会变晒你兄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十日就系啦。 如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今年12月1日开始就睇唔到噶啦。 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 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唔识点做就问下啲后生咯。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查询电话系2922-9230。 有人话病毒系鬼，搞到全城心慌慌。 切，使乜咁惊啫？系人系鬼，一眼就认得出啦。 你冇资格讲呢样嘢 吓， 只有疫苗先至有资格讲。 呢一样嘢。 点解啊？ 等我话俾你知啦。 咪住先， 想知道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am 上场实验室，有慧贤、家俊同埋善恩同你讲解病毒系咩，疫苗又点帮到手啦。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咁如果要你俾分阿一10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我会俾2分，有1分咧类似同情分咁，第二分咧就俾佢嘅真材实料，但结果其实都系觉得自己最搞笑咧，就俾自己赢咯。我系乐队 Fiesta 嘅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客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光临啊！ 咦，三咪乜事？ 欢迎大家嚟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报时间啦，你时间报噶啦， 系我报啦。时间下昼2:11，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嘅。 系啦，做咩一开始要咦，三咪乜事？ 转头 解释。 哦，好， 轉頭解釋，因為有個題目想講咗先嘅。 哦，好。 咁啊，話説上星期六日咧，小弟就去咗露營啦。OK， 咁啊，所以上星期嘅節目咧錄音嘅，係啦，而家公開，我哋過咗之後開，我哋又開個環節去估究竟上星期係錄音定係播帶。 我記得有 錄音同播帶一樣，其實 錄音播係啊，錄音定係 live 啊嘛。我記得嗰次有個同事咧 live 睇住我播錄音。哇 哇， 玩到咁嘅地步啊！你哋， 哎呀，好啦 ，anyway， 咁啊，我想讲咧，我有好深嘅经历，即系喺今次嘅露营当中咧，即系除咗了解自己之外，都了解咗呢个嘅地方啦。即系成日都话嘅，去一次嘅旅程咧，你系会学到好多嘢嘅。首先了解自己啦，咁啊，我觉得自己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我嘅 IG 嘅 post 咧， 系。 鋪咗兩張都係啲飲緊啤酒嘅相啦， 係了解自己。 咁我真係覺得咧，呢兩個月係飲得有啲狼死嘅，即係有啲離譜地狼死，即係你差唔多每日有兩罐咁樣去啦，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話嗰個 comfort food 嘅問題變咗 daily comfort food 啊嘛，係咪先？咩啊？ 冇係啊！我就諗起你啲相，夜晚3更半夜有一罐啊， 係啊，好多呢啲相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就繼續即係叫做去計嗰日咧，我應該係飲咗10多罐嘅啤酒嘅， 幾個鐘頭內啊？呢個大概 10多個鐘咯，即係由下晝你諗下喎，下晝2點幾開始，嗱2點幾開始啊，2點幾開始砌個營嘅時候啊，咁啊砌到砌完個營啦，跟住之後眼瞓瞌咗陣，3-4個鐘瞌咗陣，然後8點幾起身再食嘢。食到夜晚2點幾，嗰度我飲咗15-6罐噶啦，其實係多噶，我諗翻係多噶。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所以第一個認識自己咧，就係覺得喂係時候要戒下酒啦。所以今個禮拜暫時滴酒不沾住。 我想問個問題係，你去到一個咩位？即係我當咗10多個鐘頭，飲到幾時？你覺得好似真係有啲多，定係到臨走嘅時候執嘢見到個地下嗰10多罐覺得多，定係點樣咧？你去到邊個位 realize 自己覺得？好似真係有啲多喎、 啊。去到邊個位係去到返到屋企上個體重榜嘅時候發現喂187啊去到。跟住之後就覺得咁係有啲多啦。之前都冇嘅，之前都 好後之後過呢個人。 係返到屋企上個榜嘅時候先發現係有啲多啦 ,ok? 好啦，第一樣嘢係呢個即係了解自己啦，呢、這個嘅旅程。好啦，第二樣嘢就係了解咗香港人呢個品種啊。 嗯。 咁啊，塔門最多係咩呢？塔門最多係人啦、啊，而家係啦，但以前最多係牛啦，即、塔門牛、塔門牛咁樣啦。OK， 咁小弟扎嗰個位咧就相對地避開啲牛群，所以個草地就相對地叫做好啲。我哋特登揀個同埋冇咁當風嘅啦，即係唔係大草地個位，因為大草地嗰個已經篤曬嘅啦，所以都有啲環保機構都呼籲大家即係盡量暫時避免去塔門嗰度去露營啦。OK， 好啦。咁啊，所以經常有啲牛隻喺你嘅熒幕嗰度，即帳幕啦，唔係熒幕，熒同埋帳幕係啦，穿梭嘅 ，OK。咁我瞓醒嗰陣時咧，就有啲人圍住我嘅熒喎。 人啊， 系有啲人围住我嘅人，因为你知啲型好薄啫嘛，其实唔隔音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你唔系搬间屋过去，你唔会搬个 studio 黐海绵喺嗰度噶嘛？ 系， 咁其实唔隔音噶嘛。咁好啦，咁跟住之后我瞓醒嘅时候就听到人喺度自浸啦，咩事呢？原来我一瞓醒嘅时候咧，有只牛仔啊， 嗯， 真系牛仔喺我嘅型隔篱度坐咗喺度。咁佢嘅 size 点解、哦、你 sure 佢系牛仔呢？就系佢嘅 size 好似一只狗，大型嘅。金毛尋梅犬咁大嘅咋？ 哦， 咁即係其實係出咗世，我諗好短時間，即係可能啲毛啱啱出嚟，都仲係要飲奶嘅地步嚟嘅。OK，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香港人真係好得意嘅。咁你好明顯個 sense 係塔門最多係咩啊？ 牛啊嘛， 牛啊，係啊，啲香港人行過，哇，嗰只狗咁得意嘅。唔系狗我都觉得合理，嗰只狗我都合理。点解呢？因为真系有一两只流浪狗嘅， 系 系啊，但好少系见咁嘅样嘅狗啦。OK，、好啦，开始离谱啦。哇，嗰只羊几得意，有个直情话有鹿添。哇，只鹿咁似我喺大良见到嗰只鹿嘅，因为你已经谂啦，咩大良见到嗰只鹿呢？唔系啊，即系佢同佢啲 friend 讲啊，即系啲 friend 唔识应佢，佢唔系啊，日本嗰个大良咪可以喂鹿嘅。我哋话大良喺广州喎、啊，炒牛奶嘅、啊，嗰、那个叫内良、啊，唔系啊，大良嗰只鹿咪咁嘅样咯、 啊。佢定系讲佢屋企个大良啊？佢有冇啊？ 我唔知啊。咁啊喺度讨论啊，喺度讨论咁咪讨论完一轮嘅时候，咁咪你发现真系好多人系好冇嗰个叫做 common sense 呢啲， 系啦，我觉得系一种。 即系对于动物 啦， 系啦，对于动物嘅认知个样 系啦，因为我哋后屘有讨论嘅，我哋话点样分鹿同埋牛咧，即系佢话因为喺呢个 size 好似啱啱话斋，其实佢真系一个金毛寻梅犬、金毛寻梅犬、金毛寻梅犬嗰啲大嘅大 size 啊嘛，咁其实对一只牛只嚟讲，佢系其实好细噶嘛，咁鹿都有机会喺呢个嘅身形噶嘛，系咪先？ 系， 咁跟住我哋就喺度，即啲人嗰班无知之徒走晒之后，我哋就喺度讨论啦。啊，唔系、哦，牛条尾系长啲，鹿条尾系咪冇咁长噶？同埋香港系咪冇鹿噶？即系我哋就喺度咁样讨论嘅时候，咁、你麻烦咁啊上网 search 咯，咁啊揾到好多唔同嘅资料去分啦。 系啊， 咁但系 羊 、鹿、哦，我真系觉得香港人啊，可唔可以俾翻啲 common sense 咧？好啦，呢、這个我又未到激气嘅， 嗯， 真系未到激气，系纯粹即系叫做咩咧？好笑咯，因為咁啱我嗰位就係喺條馬路，即係行人路隔離啦，咁所以係聽到曬佢哋講嘅所有嘢噶。哇，好得意啊！只羊 ，OK， 好啦。第二樣我真心激氣嘅咩咧？咁去塔門除咗一啲叫做露營嘅團之外咧，有啲叫一日團嘅，即係帶你入去好似長洲一日遊咁樣行過山咁本地遊咁樣啦。OK， 咁有啲大媽嘅係。聽口音咧係嗱，佢我唔知道，可能係香港居民，你知道有啲香港居民都有嗰啲口音啦，係閩南一帶嘅口音嚟嘅， 嗯， 因為我識啊嘛，係咪先？咁我認得啦 ，OK。沿路喺度講咩咧？佢哋有學術啦，今次真係好學術。 嗯， 嗱呢棵草咧就係唔知咩咩咩牛肝草，清熱解毒嘅。咁啊，唔知點樣點樣嗱，摘翻去嗱呢棵新鮮啦，嗱呢個斑斬葉，我諗首先諗緊香港有冇斑斬葉先啦，係咪先？好啦，嗱呢個花蚊雞翼好食啊，好啦，喺度咁樣討論，咁 OK 啦，咁你咪討論咯，係咪先？佢真係走去摘喎， 唔係啊嘛， 唔係啊嘛，啫， 亂嚟 嘅 喎， 係啊，我嗰下著咗嘅，即係你知我有幾愛護大自然㗎啦，我嗰下著咗嘅。 咁但係佢人多勢眾啊，因為我落去去廁所喺佢個團中間，而佢個團有三十幾個人圍住我，我唔敢出聲住， 一個膽都冇。 咁所以我就翻到去個帳幕嗰度就大嗌咗，因為我啲 friend 喺嗰度嘛，我就翻到去我個營地嘅時候我就嗌：下次唔好亂咁摘嘢啦，啫咁樣咯。因為嗰下真係驚啊，三十幾個人，前面有啲阿叔，後面有啲阿嬸。 行翻自己嗰边先， 行翻自己嗰边。 段哥，你唔会行埋嚟同我理论啩？ 你唔好，你唔好话打交啊，系咪先？你嗌交我都惊我输啊，所以唔好啦，系啦，即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系你咪见到呢个人生百态咯，同埋系有好多嘅妈妈带住小朋友去， 系有冇好啲咧？ 即系三四个，你点样睇得出佢系啲妈妈？即系嗰啲年青妈咪啊？系啦，带住一啲五六岁嘅小朋友咁样啦， 想搵人妻系嘛？ 人冇啦，嗰啲直情系。咁你点样睇到咧？佢哋系真系即叫做咩咧？高级啲咧，即系佢个帐幕系唔同啲嘅。因为你见到咧喺嗰度咧，大部分嘅幕咧都系嗰间 D 字头嘅连锁运动店度买，因为平啊嘛。系啊， 几多钱到啊？但系其实如果平嘅话， 平嘅话其实我谂1000蚊内有找啦已经。 哦， 系啦，但系佢 D 字佢买咗一个系嗰啲欧洲嘅品牌嘅贵价，即系嗱，我 friend 话直情系露营界嘅劳斯莱斯啊，佢咁样形容俾我听，我唔识啦。佢话嗰个分别系在于个防火物料咯。 哦， 系啦，咁你就见到一个叫做好嗰啲叫咩好高贵嘅， 系 妈咪三四个咁样妈妈团咁样带住三四个小朋友， 系 几想行入去问佢有冇兴趣饮杯酒啊， 交流下，我都 不过冇啦，冇啦，冇。 但系听得出有几个唔同嘅 level， 系啊。 如果你穷少少咧，一日游你系唔可以喺嗰个， 一日游你系嗰个宅业咯， 系啦。冇乜钱可以买个帐幕啊嘛， 系啊， 净系去嗰度望一望，跟住就走啦。你哋呢个咧就中间嗰种， 中间高阶啲嘅，都可以扎个型嘅。 但系你有冇听到妈妈级嗰啲同啲小朋友嗰啲对话、嗰啲交流系咪就冇你头先讲嗰两种咁激烈？ 嗱，嗰啲就真系 make sense 嘅，即系指得出嗰只牛嚟嘅、 嗯。 因为我估应该有翻咁上下嘅 学 识水平嘅。你见到有个打扮系即系贵妇，即系日本嗰啲团地嗰啲咧。喺公園嗰種媽媽推住個 B B 車，然後著到好靚嗰種嘅感覺嚟噶， 嗯， 係啊，你明我意思啊？ 好靚，你一講團地我就明啊， 出曬嚟個畫面係咪先？所以行一次露一次型嘅，睇到好多嘢嘅， 嗯， 香港人喎、啊，羊喎、啊，鹿啊， 扎葉喎、啊，斑斓啊， 呢個係指牛為鹿啊！呢壇嘢真 係，哇，嗰只鹿好得意啊！窗滿白蓮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连看有你，却在等，仲有着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该不该轻轻退缩？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刮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吗？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照了这关系。 有葉巧林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二人份》。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伟大嘅科学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是 根据资料显示，你这项发明是一个有机固体废物及液体废物一体化处理系统，可以改善人类的废物处理，不知道是叫做什么名字呢？ 是叫冲水马桶。 不是吧，我家都有啊，使你发明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伟大嘅科学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系你好。 根据资料显示。你这项的发明是一个外置功能光速发射器，有助人类探索地底的世界。不知道这个发明又叫做什么名字呢？ 这个发明其实是叫电筒。 不是吧，你发明太阳能电筒我都没那么生气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又邀请到一位伟大嘅科学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系大家好。 根据资料显示，你这项的发明是一个动能变换电子信息装置，方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令到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不知道这项发明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发明叫键盘。 不是吧，你不是键盘战士。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伟大嘅发明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系。 根据资料显示，你这项的发明是一个按压式声波即时传送系统，可以将动能变成声波，将信息更加有效率地传送开去。不知道叫做什么名字呢？ 叫做是叫门钟。 不是吧，我按你钟仔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又邀请到一位伟大嘅发明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系大家好，好耐冇见。 根据资料显示，你这项发明是一个四维空间转换电子显示器，将四维空间呈现在三维空间上面，顺便将不同的空间连接起上来。不知道这项发明叫做什么名字呢？ 这个发明叫做手表。 不是吧，再从将你打到条条大路通阴间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发明一。 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人类》。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伟大嘅科学家，同我哋分享佢嘅研究成果。发明一你好， 系主持你好。 根据资料显示，你呢项发明系一个人体地心吸力测量仪，系可以了解人类同地球大自然之间嘅关系，等我哋进一步了解我哋嘅 Mother Earth。唔知道呢项咁伟大嘅发明叫做咩名咧？ 呢个发明叫做电子磅。 唔系啊嘛？我想了解你 mother 多啲，生到你咁样。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政府刊宪规定，所有派对房间午夜起关闭，餐饮处所包括酒吧、夜店同夜总会禁止现场表演同埋跳舞活动，为期五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对出现跳舞群组表示担心。卫生防护中心正系密切追踪，呼吁去过跳舞群组相关场所嘅人尽快检测，并且留喺屋企自我隔离。被问到跳社交舞同派对房间唔同，一刀切关闭会唔会唔公平？陈肇始话：疫情有恶化趋势，从公共卫生角度需要尽快果断应变。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批评政府事前冇同业界沟通，他说新措施令到周末大部分生意取消，业界会安排预订场地改期，部分要退款。他估计可能要停业两个月，圣诞档期亦都无法做生意，损失会好大。深井浪翠园怀疑发生命案，三人被发现倒卧在单位，警方正是在现场调查。现场是浪翠园第三期十座一个单位。警方在中午十二点几接获有人报案，说回家的时候没人应门。消防到场破门之后，发现三人倒卧在单位，失去知觉，其后证实三人已经死亡。現場消息說，相信三名死者是母親和子女關係，子女分別十多歲和二十多歲。十二名港人仍然被內地扣留，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有關他們的福祉問題，政府有部門和機制協助，警方主要是和內地的部門聯絡，如果有關人士已經在內地完成法律和司法程序並且移交香港，警方會跟進後續工作。鄧炳強說，這十二人是罪犯，他們涉及香港的嚴重罪行，例如暴動案和串謀製作爆炸品案件。巴西一名黑人男子懷疑在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一间连锁超级市场被两名白人保安员打死，事件引发示威，大批民众到超市分店抗议。过千名示威者展示写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到事发的家乐福超市外抗议。到夜晚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打烂窗户和停泊的车辆。目击者说，警方曾经发射催泪弹。当地传媒引述警方话，事件源于当地星期四晚，一名40岁男子同妻子到超市购物，期间同员工争执，两名保安员到场，男子出手袭击其中一人，之后被两名保安员围殴。法医初步分析，男子可能是窒息致死，警方以谋杀罪拘捕两名保安员。家乐福已经终止和涉事保安公司的合约，并且展开内部调查。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港岛。铜锣湾一带交通咧，而家仍然系比较繁忙。咁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嘅车龙排到近湾仔港铁站，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天后庙道，而乐活道乐山近住连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乐景园。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乐桥位一段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飞鹅山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龙尾近富山道桥底。最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在荃湾的古屋里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的全线暂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遇见展翅，但是遇不到菠萝包。 阿朗啊，菠萝包整好未啊？出面有好多客嗌了菠萝油行街的、 啊、死火了，剛才掛著正黑松露心太遠，忘記了再拿些菠蘿包去焗添。 點收科咁就要留意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香港電台第二台聯手策動廣播劇《遇見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點至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節目時段內跟你展翅。 我唔想再喺騷動音樂度聽到搞笑嘢，我就係想聽音樂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11月27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到7点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咁如果要你俾分阿一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我会俾两分，有一分咧类似同情分咁，第二分咧就俾佢嘅真材实料，但结果其实都系觉得自己最搞笑咧，就俾自己赢咯。 我系乐队 Fiesta 嘅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集我是你的后妹妹啊，请嚟嘅靓女嘉宾咧系有 Fiesta 嘅主音 Madison 啊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啊，你俾我哋拆散咗啦，之前一路做访问都系应该成 team 一齐啦，只一个人做有冇惊啊？对住两个咁样陌生男子， 都 OK 嘅，希望自己唔好讲错嘢咯。 哦 ，OK 嘅，冇嘢嘅。你嘅同事宣传同事咧，估话你系笑点低嗰啲嚟 嘅，都低嘅， 低到咩地步啊？ 低到咩？我自己觉得谂咗个比你哋更加好笑嘅笑话带咗俾你哋咯。 你笑话嚟嘅？ 而家 个笑话礼物嚟嘅？ 哦，个礼物嗰个嚟嘅。哦，咁即系平时乐队里面好或者 friend 里面一些聚会都好，你是经常性都好易就会卡中你有得笑的。 我是会即是其实自己本身呢没那么傻猪的，但我会特登做一些很傻的东西去引大家笑了。为了 哦，我搞个冷 gap 给你试一下。 来请 我现在搞不到 啊。他搞给你听，他搞给你听。 从前有只青蛙，因为他听到个笑话笑了两声，就变成蛙哈哈。 飞我哋嘅嘉宾 ，OK OK， 佢都冇讲晒， 呢个反应系合理嘅， 啱啱好嘅，同埋嗰个位啱啱好， 有好多个，我有好多呢啲嘅， 唔好乱嚟啦， 你多个， 你一个，我先听， 已经讲错嘢啦， 你简单啦 ，hold 住啊 ，hold 住啊，从前有条鲨鱼，佢荡失路去咗北极，佢变咗沙冰， 咩料啊？ 他有准备的，因为今次他们有准备， 我即刻作的这些。 小心点，小心点。 第一印象， 咁我哋咧读咗嘅呢一个嘅问题，其实就同你哋嘅新歌咧个名咧有关系嘅。咁不如先交俾你介绍下你哋 Fiesta 呢首新歌。 好，我哋呢首新歌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嘅监制同埋我哋以前嘅师兄合作啦，就系、是、Super Moment 嘅Sunny 啦。咁呢首歌咧，其实咧主要就系佢问翻我哋呢一年想做啲乜嘢嘅。咁我哋就讲翻话，我哋好期待个舞台啊，真系好想喺舞台度灿烂一次啊。咁就用咗呢个心情写咗呢首歌出嚟啦。 咁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咧，个灵感嚟自呢首歌啊。我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啊，近期嘅生活，你觉得边一个人灿烂啲咧？ 我觉得系阿一嘅。 O K， 系啊， 原因系 原因啊，我有啲废。 系， 因为啱啱一入嚟嘅时候啦，我好似感觉到咧，阿波成就有啲攰，但系阿一咧而家就由头都笑到落尾啦，同埋佢今日件衫系 sharp 啲嘅粉红色。 哦，我好多呢啲姣婆式嘅， 系啊，系，所以你估系阿一嘅， 系。 即係循一個感覺啦，同埋外表去估嘅， 真正嘅答案， 你係估啱嘅。 哦，勁啊！ 啱咗， 因為我過兩日去露營啦。 哦， 上個禮拜又去咗 staycation。 我都中意露營啊。 哦，你去邊度露營啊？ 即係嗰個叫做大浪灣，跟住我好中意去到嗰啲咧地方度，跟住新嗰啲營火。 系、啊、你有啲咩技能系可以喺露营嘅时候可以使 用得着嘅咧？ 系 定系你一个废人？其实你系会俾人 carry 嘅咧？ 其实系俾人 carry 嘅，但系会觉得去到嗰度，因为你会有好多唔同一样去嗰度玩 camping 嘅人啦。咁有一次识嗰啲外国人，咁佢就教我哋点样野外生火咯。咁真系活生生咁攞住嚿木，跟住教我哋点样搵嚿木去浸纯酒精去生火。咁我觉得好正，呢啲系真正嘅野外求生嘅人咯。 做唔做到啊？ 我唔知嗰件系点做啊？嗰件事 吓就系咧，佢教我哋咧用酒精浓度最高嘅酒，即系可能 whisky 唔知几多浓度最高嗰个 percent 啊，跟住就浸嗰嚿木头咁。那个木头咧就要浸一晚，就变咗好似炭精咁嘅原理去着火咯。 哦， 系啊，好正我觉得。 好意思 啊， 咁跟住之后嗰个木头就 系啊，咁就会咧，好似炭精咁样令到嗰个木嘅木芯烧着咗啦。咁因为我哋如果平时咧用 gas 炉去整热嗰啲木咧，系好容易会熄嘅。 系 啊，因为你烧唔到个芯，但如果你用嗰啲好似炭精咁嘅原理去做，就可以烧得一晚，跟住仲好暖，仲好大火咁样咯。 哦，你 BBQ 都用得着喎。 系啊，突然间礼手搵唔到嘢，不过你有啲威士忌嗰啲咧。 我威士忌我有好多。 但你唔會攞你嗰啲嚟浸舊木啊，大佬！你嗰啲幾嚿水攞嚟浸舊木啊，大哥！ 女神大揭秘。 呢个女神大揭秘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真系撇除即系同音乐有关或者工作有关，有咩兴趣或者嗜好？ 真系有少少 独嘅，我觉得自己即系除咗音乐之后，我都唔系好讲得出我咩中意做啦。我中意睇啲奇怪嘢咯。我呢排咧就睇紧意识流，即系我喺度睇啲好奇怪嘅理论。我谂啊，咩叫意识流呢？就上网查呢个系咩意识流啦。原来意识流就系、是一个博士就讲话类似超现实嗰啲咁嘅概念嘅呢啲咁嘅奇怪，或者系讲冥想嘅嗰啲咁样咯。系啊，真系都独独地， 但系又得着嘅。 有得着啊，因为觉得喺设计方面可以解释到俾人听， 好意识流啊！你呢句 系啊，你要识，你识意识流啊！ 哎、我已经学咗嘢啦， 阿一识啲嘢 喎。系啊，meditation 嗰啲冥想嗰啲，你都佢都讲到下噶嗰啲。 啱先佢静咗，但系佢即刻学到嘢。 咁跟住就上网即系 keep 住喺度睇呢啲咁样嘅片啊，咁、样。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另外一面，嗰、那个算系我嘅小秘密啦，即系唔同人得人讲。嗰啲更加可唔可以用个钳嘅字形容自己咧？应该可以，就系、是、我好中意同我另外一个 bandmate 啦，咁佢叫 Kelly keyboard 手嚟嘅。哎呀，我好似爆埋佢出嚟添，唔好意思， 佢唔喺度 OK 嘅。 好啊，我哋两个中意玩爱情嗰啲游戏咯。即系爱情沟仔嗰啲游戏， 哦，嗰啲咩咩恋爱餐厅啊，咩、 啊、 爱之经理人嗰啲， 系啊， 咩嚟噶？ 你唔识啊？ 好多啲咁嘅手机 game 咧， 哦， 系啊，啲花美男啊，嗰啲啊， 花美男啊，啱啊，跟住系动漫嗰啲嚟噶，啲公仔我好癫啊！ 呢个仲读过你头先意识流嗰、那个， 系啊，即系我就，哎，我都谂咗一阵，好唔好讲，所以我决定讲啦都。 讲呢、這个得意啊，呢、這个、 啊、有冇即系叫做秘诀去玩呢啲 game？ 唔知道我用个心去沟个男仔咯。 咁我想问你哋两个系点样样发现到大家原来都中意玩呢啲？ 我有一日见到佢系咁喺度手机笃笃笃醒嘅，就系挂住笃手机，但系又我嗰个头夹 band， 即系佢冇交流噶。跟住就话啊，男朋友打俾我，而家佢知道佢玩嗰啲 game 啦，佢就无啦啦成日发姣噶嘛。啊，我男朋友又打俾我啦，咁样嗰啲 game 系而家变态到咧，嗰啲人物会打电话嚟咯。 哦，咁劲啊！原来咁，跟住就会有个游戏里面嗰个角色就会同你讲。 系啊，系啊，但系个问题系咧，佢有男朋友，佢男朋友都好爱佢，我唔明点解佢仲要玩呢啲 game。 但你自己个而家个状态， 感情状况系 我系冇嘅，冇男朋友嘅，但系我系纯粹即系呢个其实系我童年回忆啦。细个嘅时候好想拍拖，但系拍唔到，佢就玩呢啲 game 啦。跟住之后到 你同啲男人去睇一啲成人影片有咩分别？ 啱、啊、 其实好个道理嚟噶。 系、 啊啊、我都好想识一啲日本嘅女孩子， 系啊， 结果识唔到嘅唯有咁样啦。 啱啊，又系、啊。 咁你细个已经玩噶啦？ 细个嘅时候唔识。系啊，攞住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我个年代好兴玩 NDS 嘅，唔知你有冇玩过？ 系、啊，我唔系大你好多嘅啫，放心。 O、okay, K， 差唔多啦，我哋 系啊，透露年龄。跟住之后就喺嗰啲 NDS game 度揾啲女生最爱咁样啦，跟住就系嗰啲 game 咯。 嗯， 我都唔想啊，系嗰啲排行榜逼我。 系有剧情噶嘛，同埋 系有剧情啊。 有冇咩剧情？你而家都仲好记得？ 有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细个系肥嘅，跟住之后讲个肥妹要减肥，先可以。你越瘦就越可以追到你喜欢的男仔。想不想笑到这样？ 我估不到啊，大佬这个真的。 有没有忽然有一天很想买回部 NDS 玩回 来？买了已经。 还用你说啊，其实我一早买了。 粉红色的部机。 哇，这么过瘾，现在做那些还有什么功能？刚才我会不会打给你啊，那些这样。 NDS 没有的，但是现在那些功能很癫的了，已经是可以令到女仔无限货金，即是我都想说我那个队友 Kelly keyboard 手他有货金玩这个爱情 game。 你呢？ 我梗系冇啦，我而家理智人类嚟噶啦。 佢放金个位系啲咩噶？ 我死啦！我唔知道，即系跨关嗰啲咯。 即系约唔到佢出去啦，但系就要放金就可以约到个男仔出去啦，咁样。 类似啦，即系佢哋咧会有啲 game 咧，系嗰个女仔咧要同啲可能嗰度可能有啲敌人嘅，可能去佢嘅情敌，咁啊情敌打交马战，跟住就要买啲装备去同佢马战赢咗佢。 有冇谂过将呢个网络恋爱都唔知系咪叫网络恋爱啦？写成一首歌咧， 好似唔错，我即刻想做首 get 嘅歌咯。 系啊，嗰啲虚拟恋爱个 MV， 你嘅直情可以模仿嗰啲咁嘅， 搵翻 Kelly 拍咯。 系啊，佢实好开心啊！最紧要拣个啱嘅男主角俾佢玩咁 啊，几好啊！可以提议下。 但你有冇发现嗰阵时玩呢啲 game 嘅时候，嗰啲 fantasy 去到你真系曾经拍拖嘅时候，嗰啲嘢系又冲突唔 有落差， 有落差系啊，定系点咧？ 我都有认真谂过呢个问题嘅，但系咧，因为咧。嗱，佢啲劇情咧有啲問題啦，咁可能佢有兩個 option 嘅， 咁你就会开始发觉，你玩得嗰啲 game 多咧，就知道点样去，可唔可以讲用 flirt 字咧？ 嗯，系啊， 系，系咯，可以点样学识日常生活或者现实生活去 flirt 啲仔仔咯？ 但真系学到嘢嘅， 学到嘢啊！ 我教一招你试下。 我而家谂唔到啊，霎时之间。 我啲对白系我翻去 啊！我想知有冇人 flirt 我啊嘛？而家 咁大镬。 系啊，原来佢 flirt 紧我噶， 我冇玩嗰啲 game 知啊。咁我嘥咗个机会啊！ 咁我哋不如讲翻意识流算咯。 但我想知道，即例如在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男仔给你揀的嘛，是不 是？是啊。 咁同你现实生活揀的人是都是同一 type 定是完全不同呢？ 完全不同，咁佢哋好梦幻噶嘛，又有咩歌手啊、博士啊、跟住 CEO 啊咁样噶嘛。 嗯，我都识得一啲博士，不过甩晒头发。 我都识啲 CEO 啊，不过唔识。 咁你现实系会拣咩类型嘅男仔咧？ 现实会拣咩类型啊？我会拣，我会拣搞笑咯，主要都系，系啊。揀啲搞笑啲嘅，係咯，諗唔到咯，因為我覺得我係睇同佢相處得好唔好再決定嗰啲人嚟嘅，所以到而家都未有男朋友咯。 咁啱啱哇哈哈好唔好笑？ 哇哈哈 ，OK 唔錯，係 flag 緊 flag 緊 flag 緊，原來 flag 緊嘅啦已經。 如果有隻 game 會真係有呢個對白，我諗應該可以 D game 啦。咁樣氹你喎，大哥， 可唔可以睇你電話轉頭？ 看有啲咩 game？ 我可以啊，咁开俾你睇。 真系噶？系啊，你睇，我想 知有几多个。系你开个界面，我想知大概咩类型。 好尴尬啊！系啊， 我唔讲名， 我要尖叫。 哇！我睇到个 icon 已经觉得哇哇。 嗱，呢个系我个 band 介绍俾我玩嘅。 呢只好出名噶，呢只。 系啊，呢只好出名啊。 上 埋卡通片啊，见到佢。 系啊，上榜嘅呢只。 好尴尬。 哇！同製作人一齊， 我俾人笑，同製作人， 製作人一 齊，但呢嘢真係好熱，我啲 friend 冇玩都有講。跟住咁呢只 即係咪即係女人版嘅我做官老爺嗰啲 game 啊？ 係咪類似噶？ 我唔知啊，你有玩嘅唔係咩？ 官老爺我有玩，但呢只我冇玩啊，所以我都想知啊。咁跟住點樣啊？呢個係即係。好似要做出要出道咁样定咩噶？ 唔系啊，哎呀，咁我讲晒出嚟，咪俾人知道晒个人游戏咪唔好玩咯。 系系系， 即系我系个游戏入边咧，我就系一个老板嚟，我系制作人嚟。我阿爸咧就留咗间公司俾我拍电视剧，咁样咧，哇，你想笑啦？比较面好喎、啊， 好，我哋忍住， 好毒喎、啊，我似笑喎，哇，呢、這个女仔好毒啊，咁样咯， 唔系呢啲， 跟住我继续讲啦，跟住咁样咧，我就要去揾一啲有超能力嘅人，咁点、知咧，嗰啲超能力嘅人都系型男嚟嘅， 哦， 咁我就访问佢哋做个节目出嚟咯，跟住佢哋就一起追求我。 哦，我哋做呢个节目， 我都有超能力嘅，你想唔想睇下？ 好想睇， 嚟嚟嚟 ，OK。 哇！甩咗只手指啊！ 可唔可以描述下啱啱个场景啊？ 佢啱啱竖咗只手指公，然之后另一只手吸住佢，一拉开只手指公唔见咗啊！哇！搞唔掂呢个咩节目嚟啊？黐咗线啊！好平复下，我哋去下一 part。 我后悔啊！俾人唔知道玩制作人。 诶、唔紧要啊！呢啲好 hit 嘅 game 乜所谓？ 你龙爪手， 咁我哋跟住有一个心理测验嘅，我哋即刻咧就转啊！为咗配合啱啱我哋了解咗你嘅呢个秘密，我哋有个 tailor made 俾你嘅， 好好啊，好期待。 系啊，我特登其实本身揾一啲花美男嘅心理测验嘅， 嗯， 但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图嚟嘅，我冇得玩啊， 嗯， 即系究竟呢四个花美男，你要拣边个类型嘅？ 系啦， 系咪你系咪中意呢啲噶？ 哇！好 vintage，OK、okay、嘅，我哋试下。 唔系，但我所以揾咗超能力嘅， 系啦。个问题就系咁嘅，如果唔系个男仔有超能力啦，而家系你能够拣一种超能力，你会拣边一种咧？我哋有好多俾你拣嘅，有六种啊，咁你拣一种你自己最想要嘅。A 就系读心术 ，B 就系预知能力 ，C 系瞬间移动 ，D 系念力 ，E 系透明人，同埋 F 飞行嘅能力。 嗯，个个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好吸引啊！而家， 嗯， 即系可以做啲，即系唔想俾人知道嘅内心嘅一啲癖好， 系 啊， 就开只手机 game 出嚟玩， 系啊， 咁、嗯、我谂我拣 破关能力啊， 破关能力 OK 呢、啊這个。嗯，咁我要透明人，喂，都系瞬间移动咯、啊。 点解你会有一下迟？你会想拣透明人呢？我反而想知 透明人，因为都话我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做嘅 pick call 咯。 哦，因为男仔嘅概念里边透明人咧，有另一个意思嘅。 咩嚟噶？ 我即刻谂到 咩嚟噶？ 都有 game 玩嘅， 系啊。 哇！呢、這个世界好复杂啊！我想讲上次我做访问，我讲咗欧美呢个字已经好大件事咯。原来欧美又有另外一件事。 哦、我介绍多一只字俾你识啊，东洋。 咩嚟噶？东洋即系国家。 电击咁啊，好似越嚟越深啦，嗰啲。 好深啊！好危险啊！呢度。 好啦，咁你就会，但最后你想拣瞬间移动嘅。 嗯。 咁原因都系咪即系可以去到一个冇人嘅地方，自己可以做自己嘢嗰啲？ 唔系啊，即系咧，我喺度同人讲话，哎呀，超能力嘅其实，跟住就吓，叫你睇下，跟住即刻逐逐咁吓死佢咧，因为咁样嗰个咧，现场反应咧会唔同。 可以即刻晒命系嘛？ 即刻晒命。 好，俾佢拣瞬间移动。我知佢演绎个 唔系啊。即系我而家， 喂，苏， 其实我喺美国啦，我翻咗嚟啦， 搵鬼 工系咯。 你话你识读心表表好似劲啲， 即系我两秒翻咗嚟，我同我去个厕所有咩分别咧？ 咁我喺度瞬间移动嘛，啜啜咁呢个咪消失咗？即系我喺个房头，我啜到房尾。 我都识瞬间移动，我而家匿喺台底。 OK， 哇，出翻嚟啦！我去完美国翻嚟啦。 好嘢，好嘢，好嘢， 好。但系好，你系拣瞬间移，阿一你拣咩？ 我拣读心啊。 系， 系呢个系我中意玩嗰啲叫做 my game 嘅游戏，我觉得读心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即系你同人玩，即系咧 say pair 牌咁样，可以睇到佢究竟谂紧啲咩嘛？吸手烟， 哦， 系啦，我好中意呢下咯。 但你会唔会觉得，因为你冇读心嘅时候，你唔知佢乜嘢有嗰种张， 哦， 但而家知道咗嘅时候，冇咗嗰种过瘾，因为揭咗牌俾你， 都唔会，都唔会啊嘛。系啊，我好想了解一个人个最底蕴个心系谂咩咧。 系，即系揸住吸手烟，但系佢讲大话。 即系原来佢电话原来开住 WhatsApp 嘅，但原来个底系嗰啲花美男嘅 game 咁样。 系， 我唔知呢件事咯。即系唔系个个可以咁坦白噶嘛？ 我都谂咗好耐，讲唔讲，所以我咪讲意识流先咯。 你嗱，帮我直接剪咗意识流，跟住直接出呢、這个。 冇啊，所以我系咁提住意识流啊！大家，我都仲系一个有文化嘅人嚟噶，文青。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东洋文化嘛。 Oh my god！ 好啦，我都系拣呢个瞬间移动嘅，我纯粹真系方便啊， 方便，翻工近啲啊嘛， 同埋悭钱啊。 我嘅诉求就系翻工， 同埋我嘅时间可以即系襟用啲咯，快啲咁样。咁究竟代表咩咧？我哋下 part 翻嚟会揭晓噶啦。 亡的油麻地广东道唐楼火警，极有可能是单位的门口位置起火造成，推论这个亦都是直接造成大量死伤的原因。梁伟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消防当日由现场救出的20人，包括火场内11人，另外9人分别爬窗逃生，由救援情况反映正门当时不能够使用。他又提到下个星期一起，消防处将会抽调50队人手巡查楼龄60年的旧楼，主要视察有没有严重消防隐患和采取执法行动。他说原本预计大约有2500座相关楼宇，点算之后应该较原先公布的更加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5至6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紫竹域道，而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在天后庙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古屋里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的全线暂时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成10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俾8分佢。之前呢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呢咬手瓜喎。我都冇諗过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成嘅话，咪好惨囉。 我係乐队 Fiesta 嘅主音 Alison。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成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客户会。 嚟到 part 2 嘅文化新天地，我哋今日邀请咗嘉宾 Fiesta 嘅主音 Alison 同我哋讲啲 意识流啊。 大家好，有冇人有兴趣了解一下美男子嘅意识流呢？ 系，请先请。 咁美男子咧，其实有好多类嘅，不过咧最紧要拣一个你中意，同埋过关之后可以攞到一张美男子同女主角锡嘅图。系啊。 系啦，咁过程唔紧要。 我哋咪后先知道，原来玩呢啲 game 嘅最尾个重点，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玩嗰、个网上嘅游戏咧， 系啊， 叫 DNA 噶嘛， 好经典，好经典。 嗰、那个概念原来一样咯， 系一路过关过关，就是、最期待最尾嗰张图出到嚟有啲咩咧，咁样样，系啊，咁所以你成班都系好期待嗰张图啊嘛， 系啊，成班都好期待。 好啦，咁我今日呢个意识流嘉宾喺度，同佢玩啲意识流嘅嘢，即系呢个心理测验啊。咁啊，重复一次个题目就系、是：如果你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你会拣以下六种嘅边一种呢 ？A 就系读心术 ，B 就系预知能力 ，C 系瞬间移动 ，D 系念力 ，E 就系透明人 ，F 咧就系飞行能力。咁我哋就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预知能力嘅朋友，代表你嘅自卑感系嚟自你嘅财政。如果冇稳定工作收入嘅话，你就会觉得唔开心㗎啦。揀咗啲念力嘅朋友呢，令你自卑嘅就係你嘅耐性。因为你成日都係得三分钟热度，当啲事情冇辦法做好嘅话，你就会觉得灰心㗎啦。揀咗 E, 透明人呢，代表你对自己嘅外表冇乜自信，俾人关注呢就会周身唔聚财。所以你希望成为隐形人，咁就冇人留意到你啦。揀咗 F, 飞行能力呢，你嘅自卑感来源系嚟自性能力，因为性生活对于你嚟讲系不可或缺嘅，所以如果能力方面比较差，你就会对自己冇信心噶啦。咁究竟好似阿一一样拣咗 A 读心术，又或者好似 Alison 同埋波盛咁样拣咗 C 瞬间移动，又代表你嘅自卑感来源嚟自边度呢？ 心理龙爪手。 阿一揀嘅嗰个啊，读心术，佢就话啦，如果你揀呢一种嘅人，就係代表你希望能够知道每个人嘅想法啦，好直接喎，係啦。但佢话你将人际关系睇得比任何事情呢都好重嘅，佢话 嗯 係啦。咁跟住同埋佢话人际关系俾你好大压力囉，听到人哋讲你嘅坏话嘅时候会觉得自卑啊。 OK 嘅 ,OK 嘅。Okay 完啦， 冇再深究意识流， 系好 sad 啦，佢而家已经去到，好啦，咁我哋两个都揀嗰个瞬间移动，我哋自卑来源系咩呢？ 就系冇钱去旅行啊， 仲 low 啲啊， 嗯， 体力啊， 我都承认嘅呢、這个， 对自己嘅体力完全冇自信，系啦，体力唔好，但系又好容易显现出嚟。 是你啊，真的 是啊，好嗰个掉皮的状况。 是你啊，你上次跟我哋个鼓手 啊，系喎系喎， 你知唔知佢咬手骨咬输咗？ 用左手。 是啊，我个鼓手好瘦噶咋。 四眼仔你唔系啊嘛， 我不嬲对呢样嘢冇乜噶，我手握力好差噶，不嬲都 是、啊、都系啫。 系啊。跟住佢块面红晒咯，嗰阵 时系啊，出汗。 哇，你真系亏噶， 理得我啊。 但你都系拣呢个噶， 但你都系一样 的，你唔好肥去人哋嗰度啊！ 你唔好以为你冇瞓， 我就特登练体人啊，一日日夹 band 都要跳啊，喺度 日日都要跳， 系罚自己原地跳住唱歌咯。 嗯，有冇好啲？ 有，好咗好多。原来体能好紧要， 但你由细到大个体能都系唔好定系？ 唔系啊，系懒咯。我以前系篮球校队，仲入过港队咯。 但你肥妹仔喎，你话你细个 系啊，发育啊嘛， 即上次嗰条片啊。 即系发育之前你 系 肥妹仔， 唔系即系你青春期你发育就会有嗰啲所谓嘅 baby fat， 跟住唔知点解一嘢飙到60 kg 咯。 哦，呢个系真数目嚟嘅， 真数目啊！我都好唔开心啊，细个。 嗯，咁所以就打中锋嗰啲位 置。唔系打前锋噶， 柱等式嗰啲企喺度成碌柱咁样。 系都系前锋啊。 嗯，咁几时开始个身形又慢慢即系变翻叫做苗条啲？ 近呢？一两年咯，真心。 嗯，系有特登去即 系。冇啊，系失恋啊，系啊，失恋啊。 跟住咧， 就瘦咗咯，好多咯，食唔到嘢咯。 哦，啊、但系点解失恋嘅？ 因为你毕业咯，跟住你读完书毕业，咁工作好忙，跟住冇时间见面咯。 哦， 搵唔到个协调。 咁系你提出定佢提出噶？嗰阵时系。 默默分开咗。 咁就之后就一直都冇再拍拖。 系啦、啊，即系都有啲人追下嘅、嗯，但系就冇咯。 嗯，因为沉迷咗喺花篮子入边， 系花篮，系花篮子正。 现实世界男人真系唔得嘅，跟住 废。我自己想做只 game 出嚟，或者我想做代言人宣传咯。 但系有冇令到你有啲惊再拍拖咧？又调翻转，即系你个人 approach 但系冇。 我觉得经历完呢件事之后咧，令我创作啦、唱歌啦、作歌啦，非常之有灵感咯。 嗯， 系啊，投入好多咯，即系呢啲嘢原来要经历下。 咁而家对于爱情嘅睇法系点咧？ 对于 对爱情的看法啊，嗯，好像花男子正一点，或者是 Fiesta 正一点。 即其实你脑里面也没什么特别或者 要拍拖的了。 都是啊。都不好恨，因为觉得自己现在太成熟了。都是想嘢。我怕人哋跟唔到我步伐啊！即系揾翻啲同 我知，系太意識流，唔係個個跟到嘅， 系啊，跟唔到嘅。 冥想咁樣。 但如果真係要追，你可以用咩方法呢？ 可以冥想啩，唔知喎。即系我覺得我而家好難再同啲同齡嘅男仔拍拖咯。 你而家係 幾歲？ 23。 咁你 expect 係大你幾多定係細你幾多咧？ 大你七年嗰啲得唔得？ 係咯係咯，嗰啲咯，類似我估。 咦，我大你七年，我咁啱嘅，咦啊，我都 OK 喎，讲下啲意识流啊， 好核突啊呢样嘢，咁样间接嚟问， 我问呢个美男子游戏咧，佢如果而家要我回应咧，就会讲话，真系噶 ，OK 啊，咁我哋几时食个饭？ 食呢个叫 flirt 紧噶啦，已经 系咪主动出击噶呢个？ 应该都算系主动出击咯，你就讲啲勾引佢嘅嘢咯。 但你会拣啲大过你嘅男仔嘅原因系？ 因为我以前我啲男朋友仔咧，同我同年咧，同我拍拖好大压力，跟住佢哋会话吓、啊、人生随波逐流，算到桥头自然直，咁顺顺利利咪 OK 咯，唔使话谂咁多咁 aggressive 嘅嘢喎，你做咩咁 aggressive 嘅一个人咁样，系咯嗰啲咯，跟住就好难。 咁、如果有个男仔真系谂到好远嘅， 嗯。 佢直情同你一起找人去看骨灰庵位，你會怎樣？ 哇，咁正啊！諗下骨灰庵位，哇，我未試過。 揾人我哋一起上寶福山。 諗下個， 我哋行山，行咩山啊？唔係寶馬山啊，係寶福山啊！ 花美男同你講，我哋一起撞喺呢度啊！我哋轟烈嘅愛情個墓碑我都寫埋啦，咁樣。 係探討下死後是什麼係嘛？死後的世界 OK 喎、啊。 即係但係討論呢啲嘢你 OK？ 我覺得大到我覺得 OK 喎、啊，係啊，哦、觸摸唔到你喎、啊，咁樣咯。 女神实验。 好啦，嗱，跟住咧，我哋嚟喺呢个部分咧，一个情景题俾你嘅。 假设你朝头早开工啦，九至二咁样开咗工啦，夜晚八点先再开工，你中间有六个钟 break 咗，但平日嚟嘅，即系啲 friend 系翻紧工，咁你会点处理嗰六个钟咧？ 如果咧，我唔系一个。读嘅人啦，而家我系官腔回应我，啊、我喺屋企玩猫同埋睇书，但系我而家系一个意识流嘅人咧，即系钳嘅人咧，我就会话我玩花美男啦，跟住我会可能睇下花美男嗰个制作人嗰套卡通片啦，同埋自己喺屋企自制邪恶料理咯，全部嘢都喺屋企发生咯。系啊， 即系专你喺屋企嘅。 系啊，我啲邪恶料理都几癫噶，先觉得好，仲要钻出嚟好有成功感。 例如咧， 我可以就咁，即系我就其实就系识煮蛋嘅啫，我哋系识煮炒蛋嘅啫。跟住我可以帮炒蛋蒸好多花款出嚟咯，我咩都炒落去咯，即系可能会倒啲豉油啊，跟住之后倒啲茄汁啊，跟住之后咧自制一个日式嘅茄汁嗰啲。蛋包饭咯，嗰啲餸就亂咁嚟咯，睇下雪櫃有咩餸我炒落去。 你試過加個最奇怪嘅嘢落只蛋度係？ 其實都唔好奇怪，諗下嗰啲豆瓣醬定唔知芝士嗰啲咯。 咁 OK 啊呢、這個，你係好中意食蛋嘅？ 唔係，我就係識煮蛋咯，因為屋企個雪櫃好多蛋咯。 但係你中意食嘅？ 咁我。就係識煮蛋， 冇計。佢覺得我冇權利去要求咁多嘢。 係啊， 會唔會話另一半識煮嘢食會加分定係？定係你對於飲食其實 我對我另一半啊，即係最深刻嘅料理就係蛋炒烏冬，係啊，又係蛋咯。 你整俾佢食嘅， 佢整俾我食，跟住我就你好耐冇整過俾我食，你可唔可以整俾我食？咁嗌佢咯，得閒。 哦，即系你嗌佢，但你觉得好吃的、啊、吃 好 食 嘅喎，好食。 但而家谂翻起都系觉得好吃嘅。 而家谂翻都好吃，但系唔知点解所有喺屋企发生自己煮嘅都系蛋咯。 咁但系即系譬如另一半同你去拍拖嘅时候，有时你都要谂即系三餐 食饭啦， 系啦。咁如果同你出街食饭，食啲咩啱数咧？ 哇！我真系我觉得自己简直系天使啊！即系人哋以前咪话咩，我女朋友陪我食 M 记好好啊，嗰啲咁样嘅，我系嗰个类型嚟嘅咯，即系因为 猪柳蛋。 系啊，类似嗰啲 都系蛋。 系我中意食猪柳蛋噶，俾你讲中咗。 佢第一下 get 唔到个好彩 ，get 唔到 啊。系啊，早晨全餐有炒蛋咁啊。 系啊，炒蛋 热皮蛋。 系啦，即系出去你哋会食即系 茶叶蛋。我讲晒自己中意食嘅蛋出嚟， 即系快餐 春蛋食唔食啊？ 我食啊！ 春蛋，同埋而家开始天气冻咧，有翻嗰啲车仔档咧， 系系系 啊！ 皮蛋食唔食噶？ 食哦。 咸蛋咧？ 咸蛋都食哦。 鸭蛋？ 鸭蛋唔知有冇食过咧？好似冇印象。 朱古力蛋？ 朱古力梗系食啦。 粉红色炸蛋？ 咩嚟噶？ 即嗰啲喜帖啊， 哎呀，我仲未去过婚礼，好期待，我想去啊！ 有咩好期待啊？婚礼 啊，我未去过咯，即系系咯，好期待我朋友会结婚啦，有一日。 唔系，我诶识个长辈，哎呀死长 辈长辈啦， 大你五年，同你讲，如果个 friend 系你系熟嘅话去咧，其实系开心嘅。 系啊， 但系佢有啲哦，好嘢，好嘢，好嘢。 明白， 同埋通常而家咪一個婚禮未去嘅，你身邊啲 friend 同齡嗰啲，一係就唔結，即係嚟就一排咧、 啊， 你就唔想去噶啦，因為你嗰期咧，你個户口啲錢係咁撳出嚟，跟住你每次去啊，又係食嗰啲嘢，又唔係真係咁 friend 嘅有啲， 係啊。 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幾時會結婚嗰啲啊？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嗱，我覺得我可能嫁唔出或者好遲結婚嘅。 個原因係 原因啊，嗯。因為我覺得我太又唔係話我好有事業心嘅，但我純粹係因為我想我揀話我想做音樂嗰條路啦，比較難同埋比較花時間，所以我覺得冇乜人陪我癲咯。 嗯， 係啊， 但有冇話即係 set 個目標俾自己，即係 let's say 三十歲之前，或者 let's say 生仔咁樣？呢、這個真係有個叫做生理上嘅考量嘅、有冇呢樣嘢？ 我就諗住唔生仔咯，我就覺得我要為咗音樂唔生仔，即係我同我啲 bandmate 都有啲咁樣傾過噶、有一兩個女仔都好似我咁。 但係全部都一兩個啫。 係一兩個。 咁、其他想生仔嗰啲個概念 就去生咯，快快脆脆生完佢繼續搞 band 咯。係啊 ，Fiesta 一個媽媽組合。 係啊，係啊，唔該你快啲去生咗 BB 翻嚟咁樣咯。 如果同期全部一齊大肚咁樣出 show 啊，勁啊喂！ 勁啊都。 成排咁样企喺度，全部都大肚。 孕妇组合， 恭喜丝绒。 最后啦，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你嘅。咁啊，你出咗个题目嘅，就系、呢个陈。灿烂嘅啦， 系同埋有纪念价值嘅嘢， 系啦。 你 我呢个冇乜纪念价值。 我想知道你一出呢条题目嘅时候，你觉得会系啲咩咧？ 我就系谂唔到我自己谂紧会唔会可能俾一张好白痴嘅相我。 哦，我有谂过买相架嘅。 嗯， 我觉得太正路啦，有纪念价值啊嘛，可以记录嗰一刻啊嘛。 哦，你有讲纪念价值咩？ 唔系你记录嗰刻嘅照片啊嘛， 唔系啊，我意思系你唔系就系话灿烂灿烂啫咩？ 唔系，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你噶，我直接 forward 俾你噶嘛。 系啊，我可能就睇到灿烂嗰个，唔紧要啊，即系有纪念价值嘅话你听。哎呀，我先啦， 我试噶， 系唔系我问题嚟嘅？ 嗱，我可以开翻 message， 我真系拎定我嗰份啊。 哦，系、你又准备咗个俾我哋、 因为 Alison 准备咗份礼物嘅，咁啊转头先拎出嚟，系赢咗个可以攞。 好，我拎个我嗰个先啦。呢条灿烂，我谂起乜嘢咧？ 我会唔笑咯，我觉得。 系啊，你应该唔会笑。 你哋会笑我嗰、那个，我相信。如果你哋唔笑，白 灿烂，我谂起咩咧？灿烂嘅笑容啊！ 嗯。 所以咧，准备咗一个可以连苹果机嘅。 耶、一个大标题。 系啊，呢、个咧就系、一个狗仔嘅嘴，就俾你含住个口度，而一个可以连苹果机嘅一个小礼物啦。送俾你， 我拧晒头啊！真系， 摆住先啦。 使唔使我带俾你睇？ 好， 冇，我睇先。 好啦，到我一呢个啦。 系，我嗰个就好意识流嘅嗰件事， 非常好啊！ 喺我眼中灿烂系咩咧？ 系， 一瞬即逝嘅嘢， 系 即啲嘢一下就冇咗啦。 系， 所以本身谂住买一啲好似烟花啊或者花嘅嘢啦，但我觉得唔够靓啊件事。但又要有纪念价值，即系最矛盾系嗰样嘢，你要有纪念价值，但佢又有嗰、那个。灿烂嘅感觉，我买咗啲咩咧？我今日行过， 灿烂纪念价值， 真系估唔到，我觉得有啲过分。那个纪念价值位在于咁过分，买一支水。 车，唔好意思大家，我意思。 首先，纪念价值位系呢只 limited edition 嚟嘅，特别版嚟嘅。 嗯， 系啦，同埋 sparkling water。 嗯， 咁你当你一开咧，啲气泡咧。 就 有嗰种灿烂嘅感觉， 啱啊！ 而嗰个纪念价值系 我人生未試過買一支咁貴嘅水。 OK， 同埋你應該未試過收水作為一個禮物。 未試過。 係啦，咁當然啦，佢特別版都有紀念價值啊。系咪先？ 好中意个，好啊，喺今日两个都咁骑，好啊，好啊，咁啊， 死啦！我有啲担心啊，咁我觉得，哎呀，死啦！我觉得你哋唔会笑我嗰份啊。 唔系，但系呢两份你中意边个多啲？ 如果真系， 我两个都中意，其实你两个都 OK 嘅，都其实我都觉得好难谂，差那次系咯，都 OK 一个，都贴题嘅。 你谂下，当你一开嘅时候，你一熬熬开， 我谂下又觉得我嗰个 OK 好。 系啦，你拣一个先，你拣一个先， 系啊，拣一个赢，你要拣边个赢咧？灿烂嘅笑容，仲可以补足你体能上面嘅。 我谂我会拣阿一嗰个啦，我可以搵啲水喷人咯。 我总之买支可乐俾你就算咯。 佢帮你铺紧个意识流，跟住你而家就将佢喷晒出嚟。好啦，你又拣咗阿一呢个。 但唔系，但我真系觉得个樽几靓，其实 靓嘅， 樽系几靓，特别版嚟噶。 我谂个狗仔嘅， 我真未，都系嗰句，我真未试过买一支水系咁贵， 几钱啊？不如讲下。我都想知道可以几贵啊 ？Limited edition 嘅， 因为佢樽贵嘅啫，即本身呢个牌子都系贵嘅水嚟嘅。I 100咯， 哇， 系啦，呢支水 系啦，我只可以拣你啦， 我只可以咁答你。我未试过买一支水系买$100呢，差唔多。 真系，我有心，好中意啊！ 多咗啦， 多咗啦，多咗啦， 老婆你做多咗啦，老婆。 呢个系美男子嚟。 你去翻头先个，哦，好啊，好啊，咪几好咯。 呢个美男子毛啊，而家。 好啦。你又準備咗，係啦、 咁其實我今日嚟咧就想即係順便咧，其實我係宣傳一下自己首歌啦，因為咧、我就講咗我要你哋諗個燦爛嘅題目啊嘛，咁、我自己啊，我就喺度，如果我自己燦爛係點咧？嗰個因為我平時咧，我對 band 好中意準備周邊產品嘅，咁我哋今次燦爛一次啊嘛，咁我試下唔解釋，我而家打開咗俾你睇，你估下睇下可唔可以？點解我會揀呢份？ 好。呢个咩啊？黑超啊！ 你可以睇 太阳眼镜， 可以睇烟花咯。 唔系 望太阳啊？ 唔系。 首先灿烂一次咩？影相 估唔到。 灿， 你哋实在 time creative 咯。 哇！ 你解释，你解释， 你 time creative 咯。咁我哋灿烂一次啊嘛。咁我哋正站在台前灿烂一次。咁我哋咁灿烂，咪俾翻副超你戴咯。 即是太殘眼了嘛，你意思是 啊，搞錯了，沒人笑的。 哦，不是，阿一都笑緊，你看他。不過笑的原因我好想知 道。我太過燦爛，我太燦爛了。我們太燦爛，你們戴副眼鏡不要被我們射親咯。那呢，我就要我的，即我如果做周邊產品啦 ,Fiesta 做周邊產品，我笑得太興奮了。那呢，你們各位的粉絲朋友戴回副超，不要被我們的光射親啊。 我想知道你是嗰一次嘢點樣無端端諗到呢個概念咧？ 唔係啊，係呢兩日嘅咋。 係啊， 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買周，我哋成日都整周邊產品。咁我哋咧就諗緊同我同我 friend 喺度討論啦。啊，今次冇整真係好可惜啊！跟住同埋我哋傾緊啲，其實咧有啲咩好奇嘅 idea， 人哋其實係中意嘅咧。跟住就諗緊，哇！其實如果要人哋帶住我哋副超，跟住話咁，我哋好燦爛，唔好俾佢殘親都幾好喎、啊，咁樣咯，就係、是、咁。 而你自己是笑了很久的 嚇，係啊，我都幾正喎！我如果整埋個 logo Fiesta 咁樣，我賣得出街咯，一定有人買。 嗯， 係啊，好啊， 幾好啊，幾好啊， 幾好啊，學翻你先，幾好啊， 幾好啊，幾好啊！ 真啊，我覺得自己好好啊，條橋冇人笑嘅，好失望啊！等先啦，其實我係諗住一陣間你哋影相嘅時候，被逼要帶住個燦爛咁樣。 你帶翻我嗰、那個，帶你嗰、那個啦。 佢呢副好似以前細個去菲臘牙醫嗰副眼鏡。 买啲丑样啲俾你哋嘅， 搞笑啊 ！OK 啊，唔错唔错， 加油下次， 加油啊！ 我嘅目标都系做一个搞笑嘅演员。 咁呢个目标系需要啲时间， 要需要时间嘅，系，需要度嘢揾我就去帮你手 谂。OK， 冇问题。 好啊，喂，今日多谢 Alison， 多谢你 ，thank you。 搞错唔好笑咩？ 听过新闻之前，听过有 Fiesta 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灿烂一次》。先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刊宪规定，所有派对房间由午夜起关闭，为期五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话，由于近日出现跳舞群组爆发，因此规管相关场所。他承认政府规管派对场所等的地方冇完善机制，而现时出现群组爆发，政府先煞停呢啲场所，做法合适。希望營運者明白，政府目的是為了控制疫情。對於本港政府提出三類人士要接受強制檢測，包括老人院社職員，本身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正財相信問題不大。業界在過去四輪自願檢測的參與率達到八至九成，現時強制檢測只是涵蓋餘下一至兩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被問到疫情反彈是否會令到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遊氣泡叫停，他說政策局會密切留意疫情，亦都和新加坡政府設有熔斷機制，相信雙方會在機制之下行事。名為傑斯的網台主持、他的太太以及傑斯的助理被捕，三人正是被扣查，怀疑涉及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警方说被捕的一男两女年龄介乎50至53岁，他们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以及洗黑钱。警方又说留意到自今年2月下旬有人在社交平台发起众筹，声称筹得款项会用作支援因示威离港人士，并且提供银行户口资料作收款用途。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经调查之后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警方今朝早在北角拘捕三人，截至今日，警方拘捕32人，他们涉嫌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深井浪翠园一个单位发生命案，女户主和一对男女被发现倒卧在一间房，证实不治。据了解，男户主和妻子有感情问题，已经离家大约两个月，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现场是浪翠园第三期十座一个单位，现场消息说相信三名死者是母亲和子女关系，子女分别17岁和21岁，三人相信已经死去一段时间。消息说男户主最近搬到包兄的屋企暂住，他最后一次和妻子联络是在上个星期三。男户主今日返回单位，发现大门反锁，联络不到妻子和子女，于是报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因为较早前有坏车，虽然坏车拖走了，现在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 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底。今日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富豪东方酒店。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区又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庄士敦道西行近住菲林明道交界的快线是会封闭。而在尖沙咀的摩地道因为工程，直至下午六点钟，摩地道西行近住帝国中心停车场入口的部分慢线是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先让行人过路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嘅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喺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为人父母，我玩玩星期天嘅敬文妈妈，梗系觉得啲父母要多谢自己啲仔女啦。日日夜夜都俾机会我哋训练 EQ 同耐性，令我哋成为 Super Daddy 妈咪啊！食晒你啊，乖乖猪！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机长点算啊？公司安排的下一个航点是属于极高风险地区，我哋回程翻嚟会系点噶？ 冇问题，我哋机组人员属于豁免人士。如果从极高风险地区飞抵香港，首先要喺当地出发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且取得阴性结果。抵港之后在机场再次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在指定地点等候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记住必须使用点对点交通工具，除了机组人员或外国领事馆机构人员需要定点隔离之外，其余豁免人士需要接受14日医学监察，同埋在抵港第12日再次接受病毒测试。 明白晒啦，机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究竟是师培比我哋估嘅嘢冻啲啊，定系我啲脚冻啲啊？ 我形容俾大家听，冻噶，一块铁嘅物体嚟噶。我估啊估啊估，刮痧啲 friend 系啦，就系刮痧板。呢一个刮痧板比较特别，因为佢系玉石， 所以 就咩啊？ 玉石啊！ 好难， 系啦，难到我哋唔识笑，都要谂下咩嚟噶。 系咯。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阿 Kitty 啊，有人咧？白米、 麦皮、 午餐肉、 豆奶、山油、罐头汤。 香港有位善心人，誓要将食物派俾饥饿嘅人。 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 今集分享慈善组织耀阳行动创办人珍妮的故事。 珍妮向贫穷和最基层人士派发粮食成十几年，受惠人数仲超过200万人。佢呢份爱心原来系受德兰修女启发噶。 今晚8:30，港台电视31，爱在有晴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啦，3:40，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嘅。 系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我哋系以三米 muscle， 究竟咩事咧？ 系啊，我哋 听下推介先， 听下推介嘛。 好。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试下喺呢个嘅秋天嚟到嘅转季季节，不妨试下换一换自己嚟紧冬天嘅衫嘅一啲 style 啊。嗱，每个人咧着衫都有自己嘅一套 pattern 嘅，就好似小弟咁样。我谂大概2011年开始去到2014年咧，所有嘅衣服都系大学嘅颓 T。好啦，咁出咗嚟做嘢嗰2-3年呢，所有嘅衣服都系波衫。好啦，再加埋呢1-2年呢，就开始着一啲嗰啲花恤衫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心口开始越嚟越少公仔啊，正式嘅 T 啊咁样啦。咁究竟系咩嘢令到一个人会改变呢？其实我都答你唔到嘅。但偶然咁样转一转一啲嘅衣服嘅话呢，其实你可能会试到一啲你估唔到嘅嘢㗎。咁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係推介你呀，不妨喺呢个转季嘅时候试下一啲新嘅衣着，即係可能你平时係着短裤出街嘅，试下着一条再短啲嘅裤出街，可能会潮啲呢。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错啦，点解西马士 系啦？ 呢、這个风格嘅转变啊！ 即系小弟咧，嗱、买咗件， 又其实叫乜嘢咧？呢一类嘅 叫半前啊， 半前 OK 系啦，一半个半 系， 即系 half 前系前住你，却又期待你，系咪咁唱？ 嗰个前系啊，系我跟你做情人， 系啦，个前咯，半前，咁有啲叫雨迹嘅。咁我唔係好分到半前同雨跡啦，咁但係我聽阿馬，因為我之前係上過去嗰間鋪頭嘅，我有一件點咧，嗰陣時舊年唔係今年3-4月嘅時候，我咪買一件嘅， 係啊， 同一間鋪頭嚟嘅， 哦， 跟住之後我follow 咗佢哋嘅 page， 咁啊見到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咁啊半前佢師傅同我講咧，就話即係個分別係咩，同即係正式嘅和服啊，即係我隔咗咁耐，如果喺我嘅記憶入邊咧，佢就話個半前咧係比較一啲叫做劳动阶层多啲嘅人去着嘅， 嗯， 即系喺日本着和服其实都系大件事噶嘛， 系，因为其实佢都有分噶嘛，即系浴衣同和服其实佢都已经有分别噶啦嘛， 系啦系啦系啦，内衣同浴衣都有分别啊，系咪？ 冇错啊， 浴英同浴衣都有分别啦，系咪先？二衣同三衣都有分别啦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呢个真系可以一路搞落去，好啦，咁跟住之后佢话即系俾一啲叫做即系相对地可能日常生活着啊，即系可能你可以做粗重嘢啊或者剩啦，所以我今次买咗呢件咧，佢写住清酒两只字噶嘛， 系啊， 我俾咗 清酒正宗咁样， 我俾咗个 friend 睇，话你做居酒屋噶。 其实都似你参观酒厂嗰啲人咧， 系啊， 过嚟呢边睇睇 呢边， 呢个就我哋个大蒸馏喎，真系咁样， 个大吟人， 系啊， 系啊，喺你面前啊，见唔见到啊？ 写个大淫样啊，纯正大淫样，就系呢个人啦、 啊。哇，好大碌啊！ 好似因为佢重要嗰件三万一今日拎出嚟已经系灰灰地色，是是是然后嗰个正宗清酒嗰个系黄色，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配搭就好系工作服啦，真系。 系啊，咁跟住之后佢同我解释有咁嘅分别啦。咁、其实我对上嗰次去佢嗰度咧，我系另外睇啱咗两件嘅、但即系好似有一件系冇码，定系唔知太贵啦。另外一件原来咧系佢自己公司嘅铺头嚟嘅。 即係佢自己出 的，係啊！即係佢自己，佢整咗佢整咗一件深藍色嘅半錢， 係 咁，但係後邊係佢 logo， 個 logo 好靚嘅。跟住我睇一睇，哦，原來正正就係佢公司嘅 logo 嚟嘅，咁唔怪之咁靚啦咁樣。咁而另外一件係咩咧？滅火隊啊！即係以前你睇銀雲咧，唔係有啲嗰啲撲火嗰啲消防小組係攞住嗰啲掃唔係掃把地拖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有嗰件衫咯， 嗰件正喎、啊，有 feel 喎、啊。 但系嗰件好似有啲贵定，好似有啲贵嘅，我记得系要去到四位数嘅。 以前嗰啲都系咁样着住呢件嘢嘅啫嘛。 系啊，因为好多时佢哋呢啲咧，除咗系叫做嗱呢间铺头啦，即系我自己买呢间咧，佢就同我讲就系话佢全部喺日本自己拣翻嚟嘅，所以有啲系二手嘅。 哦， 即系叫古着啦，咁所以其实就个 size 就唔系好似你咁样去腰记咁样，喂，有冇收货员有冇大码或者加大码？你冇得咁样噶，人哋呢啲 vintage 即系一个款型得一件嘅啫， 系啦，咁同埋你过咗就冇噶啦，系咪先？咁同埋偶然咧系会有啲叫做污糟位嘅，因为佢真系古着嚟噶嘛，咁所以就嗰下消防员嗰件咧。即我唔知系咪叫消防员咧，即系灭火啦。佢好似 队啦， 佢唔知写咗个咩火嘅，我觉得好型嘅。嗰 色系点样样啊？嗰个你记唔记得？ 啊，我唔记得咗啦。哦，好似又系深蓝色，然后白色字咯。 啊，系啊，深蓝色简简单单 嘅，简简单单嘅。咁我好想买，但好似系个价钱问题，即所以 系 要过四位数嘅。 哇！ 咁我觉得四位数买件褛，我嗰下冇预咁多 budget 就冇买到啦。系啦，但系而家好似冇咗啦，已经我有啲后悔嘅。同埋我嗱，同埋嗰阵时我第一次买嘛，我唔知衬唔衬我嘛。而家知道衬我，早知嗰阵时买 就买啦， 系啦。 但我你几时转 style？ 我记得你系唔知上年定咩，你已经开始有噶啦，即系同阿玲咧两个人咧开始。 哦，系 有一段时间你两个系咁，即 系两个出现。其实系有一次阿玲，因为阿玲不嬲都系行日本仔风噶嘛，系咪先？日系噶嘛，佢都。咁跟住之後，佢會買嗰啲又唔係叫袈裟嘅，袈裟係出家人用。佢買就係嗰啲袍咁樣啦，佢好中意著住翻嚟開麥嘅。咁有一次咧，就開電腦，佢話：喂，我揾到一間咧有折喎、啊。喂，肥仔，即係佢咁樣語氣噶啦，把聲冇咁衰嘢。肥仔， 肥仔， 係啊，喂， 一齊買， 一齊買啊！佢話做咩啊？我話睇下呢件好正啊，你一定中意。跟住一開。印住心经嘅，咦、咁我买咗啦， 就是、你浅蓝色嗰件 牛仔，牛仔 系啦系啦，我记得 件系啦，咁我嗰次就第一次真系转咗，即系试咗着呢啲 半前啊， 半前啊，唔叫半前，因为嗰个咧佢系唔知道另外一款嚟嘅，半前真系上网自己睇，人哋咦好似几得意，因为话说点解第一次买半前呢系我咪话三四月嘅时候买咗一件嘅，就系、是、因为嗰次去个 friend 嘅结婚派对啦。咁本身佢本身準備好曬啲衫俾我哋班兄弟著嘅，咁但係疫情關係就純粹變咗可能二三十人喺個限聚令，即係嗰陣時冇咁緊嘅情況下，二三十人食個飯， 係 食你有啲親戚啊，最熟嗰兩三個兄弟啊，最熟嗰兩三個姊妹啊，咁樣二三十人食個飯咁樣啦，咁佢就話你求其著啲 smart casual 去啦，咁冇得求其噶嘛， 攞著波衫嚟咩？ 攞著波衫嚟咩？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咁你知道我又唔係著西裝嘅人啦、 啊， 我著西裝你見過㗎，舊年 見過， 係啊，六月中嘅時候，六月十五號， 或者著恤衫你都係， 你都 唔係嗰件事啊， 係啦，好古怪嘅、啊、肥仔， 唔 係，其實唔係唔好睇嘅，因為阿斌都講過，如果我著西裝有機會好睇，因為我夠厚啊。 系， 即系成件事够实啊！ 但系脚短， 系啦，因为啊系啦，脚短就另一个问题啦。因为佢话你够厚咧，你就晾得起件西装。 嗯、 如果唔系，你会变咗系咩咧？人哋地盘嗰啲咩楼盘出面有啲咧， 哦， 你 我明 着西装，但下边系着对 Air Force 咁样嗰啲咧，你明白我讲咩啦？系咪先？系啦，睇唔睇到？睇唔睇到？睇唔睇到？咁样嗰啲啦。咁但系佢话因为你够厚，所以晾得起嘅。咁但系我真系好抗拒着西装。咁、所以嗰次就谂啦，啊，不如。 即买件褛啊。咁但系买件褛又好表达唔到我个人嘅感觉、啊。 同埋你想买完件褛唔系净系服嗰次啊嘛， 系啦 之后着到啊嘛。 咁我就上网睇，咦？即系呢啲和服外套又几得意喎， 系 咁而且佢深色，然后其实你入边加件白色恤衫，其实都几 简简单单 OK 啦， 都几 smart casual 啊，系咪先？又 smart 又 casual 啊， 唔系即系我个人 smart 件衫 casual 加埋咪 smart casual 咯，系咪先？ 白色底衫去就啱，你既然个人 smart 啦，何必使千几银买件咁嘅嘢？ 嗰个唔系叫 casual， 嗰个叫 hea， 叫 smart hea 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又自己买咗嗰套半前之后就开始试。咁然后另外转另外一个 style 咧，就系、是、你见我而家开始着好多嗰啲花恤衫。 嗯，系啊， 有两个嘅 comment 嘅，一个就话好似日本嗰啲喺 歌舞伎町嗰啲， 系啦，歌舞伎町嗰啲夜晚蒲完喺地下踎住食烟嗰啲， 系 嗰啲。 因为、 我差啲讲咗嗰个日文，虽然喺日文系唔系粗口嚟嘅， 系。 你知道我讲边个啊？系啊， 冇， 系冇，系啊， 系啊，算啦嗰啲， 系啊， 我嗨咗算 啦，系我嗨咗， 冇事冇事， 讲你知话咁样，系啦，因为嗰个系 我知， 嗰个系 个野狼啊嘛， 系啊， 冇啦冇啦，系但系因为嗱，阿一今日咧佢自己着住翻嚟嗰件咧，佢系你当 Tiffany Blue 底嘅。但系個面咧有八成咧都係鋪咗嗰啲紅色嘅花啊，有啲咩草啊咁樣。其實我著咧就好奇怪，我好似喺泰國個販毒嗰啲咁喎。如果我著，我應該 係啊，有啲人都話我似泰國嗰啲噶， 係啊， 泰國 resort 嗰啲咯 ，villa， 搭半差 ，vacation taxi， 我都似噶，同埋扎起個死人頭嘛，我係咪先？你知我扎埋條辮就好似噶啦。咁但係代表住成件事係幾好睇咁樣，咁就開始。咁啊，通常我就試咗一件先，其實我係試咗第一件 ，OK， 咁原來我就買一 lock 噶啦。 嗯， 然後嗰排就嗰 style 咯。即係好似我波衫咧，係着咗一件，幾好睇喎，着波衫，跟住就一落買咗卅幾四廿件波衫。 係 好啦，而家呢件花恤衫咧，係舊年唔記得有一次買一件火影忍者嘅花恤衫。 嗯， 幾好睇喎，咁著，跟住其實都係因為火影忍者而覺得件衫靚嘅啦，咁先買嚟試啊。但係又幾好睇喎，肥仔，跟住又買咗差唔多十件嗰啲花恤衫啦。跟住去到呢件嗱，不過呢件貴啦，羽織呢啲半切。幾百蚊一件就冇得咁樣揮霍啦，咁但係都買咗三四件嘅都。 我想問啦，嗱，你話試咗一件先，覺得好睇，你會繼續 係 嗰個好睇， 個好睇 係邊個嗰個為準則咧？我想知， 就好似嗰句諺語係咩咧？木工佬做門，過到自己過到人，係啦。我自己覺得 OK 嘅。咁然後第二個就要過阿陳杏如啦，即係佢話：肥仔你咁著幾好睇喎 ，OK 咯， 係， 即係佢好中意我著花恤衫嘅。佢話有種嘅感覺。跟阿斌係另外一個指標嚟嘅， 係 係啦，阿斌因為阿斌嗰、那個嗱佢嘅樣OK OK 啊 ，but his sense excellent 係 咪先？係啦，佢樣係 OK， 但佢 sense OK， 所以成件事咪昇華咗啦，係咪先？佢襯衫 OK 嘅阿斌， 係 啊，襯人唔得啫嘛。啲 partner 全部出事嘅，系咪先？ 系佢衫方面 系 OK， 人唔得啫。咁跟住之后，咁就通常过呢几个都 OK 嘅话咧，我都会 keep 住试嘅，即系我都会过到自己嘅。因为咧，佢嗰日早两日咧，我今朝咪问你个鞋嘅 size 嘅， 系、啊， 因为我哋有个 Canman 家父咧送咗对 Vans 鞋俾我，佢话佢买多咗，唔知佢老婆有冇听到咧？ 系佢成日都买多咗嘢， 系买多咗嘢，跟住之后就 想送咪送咯， 送对鞋俾你啊，43号，咁但系最奇怪系咩？佢43号鞋又买多咗，42号鞋又买多咗， 咪就 系 咯， 41号鞋又买多咗，咁你究竟系着边号鞋咧？ 同埋我咁多年都未试过买多咗对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系买嗰对着咪买嗰对， 买多咗我觉得好 OK 嘅，但系理论上应该买多咗同一 set 嘅 size 啊嘛， 系啦，但系佢唔同 size 都买多咗。 其实家父你想送俾我哋咪出声咯，直接。 咁但系佢買一對高有半高筒啦，未夠高筒嘅半高筒。 咩色㗎？佢係 深藍色嘅。 OK， 係啦，絨皮嘅，但係 哦，我知邊只，佢嗰只 old school 嗰只嗰只款，跟住佢兩邊有條線，係咪嗰只 啊？係啊，係啦，係 啦，跟住佢 哦，俾幅相你睇先。跟住之後佢話：喂，肥仔，即係啱啱，尤其是早幾日佢哋就笑我對鞋核突啊嘛，話 白色嗰對， 唔係而家呢對啊。 哦，係 啊，成日話我著住對涼鞋翻工，唔知做乜嘢咁樣啦嘛。 哦， 即係跟住之後呢對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就话叫我即系话肥仔，你转下 style 啦。 嗯。 但我寻日试咗之后，真系 系咪唔觉得唔衬自己？ 系，我觉得唔衬自己啊！即系我都试过，陈杏如都试过买皮 boot 俾我嘅。系啊，P 字头嗰、那个。 我知啊。 唔系 Doctor P 字头、那個。 P 字头嗰个嘛？ 你有穿过啊？我记得 我唯一一次穿过 全唔知 两次啦。第一次因为你要做 show 要穿全黑，冇晒全黑鞋啦。 系啊， 咁啊焗住穿啦。第二次就系去个 friend 嘅丧礼咯。唔系婚礼喎，今次 丧礼 系佢好似佢屋企人走咗，咁你真系要全黑啦。因为你知道我啲鞋全部都花呢碌噶嘛， 系啊，一系就白色噶，总之唔会 全黑。白色都还好嘅，系啦，白色鞋都还好，但系我嗰啲又橙色鞋啊，又红色鞋，又花花鞋，咁好难着去人哋丧礼啫。 斩你嘅真系， 系咯，咁所以就我谂我真系唯一嗰几次系就系去丧礼咯， 同埋 因为翻工咯，咁两样嘢一样性质啦。 同埋你唔会再舒服㗎嘛，你个款睇你个人都着嗰啲鞋。 咁所以我今朝先问你几多号鞋諗住送俾你㗎嘛。 点知我都唔啱。 係呀。 4.5号半。 唔係咁啊，佢话叫我即啊，我有影咗俾陈恒瑜睇嘅，佢话叫我试下即係着长裤先至衬。 係呀，着短裤难㗎你嗰啲。同埋嗰啲。 我啲腿啊，我条腿好难 衬。啲街头风呢你要有分譬如牛仔裤衬呢啲就啱。 哦係呀。我唔係呀，我唔係呀，我係。 你唔得你。 我都系街头，但系踎喺街头嗰个咯。我呢支话 系 望乜嘢咁样？ 你踎喺街头，街头风， 系踎喺街头，嗰咩组嗰啲咯？ 系 啊，望乜嘢？ 好高啊！系啊，我呢支话， 我呢支话， 系啊。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 BGM Saturday 啦。寻日你哋听完 EDM Friday 嗰啲咁激昂嘅声音之后，不如今日嚟一啲比较平静啲、peace 啲嘅一啲 BGM 呢。好似节目一开始话斋，小弟上星期去咗塔门嗰度露营，喺大草地坐喺个艇嗰度，自己一个坐咗个零钟，对住个海饮住啤酒，夜晚两点几，咩都睇唔到嘅其实，但系就听到一啲海浪嘅声音，嗰一刻会谂，都真系几冻。是时候要返返个营啦。不过点都好，听住呢啲海浪嘅声音的而且确係可以有一种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好放松然后饮啖啤酒嘅感觉。 你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好破格。 唔系嗰日就系呢啲声咯， 正啊！ 不断拍击海浪，就喺塔门对住东面嘅地方。哇！夜晚坐喺嗰度系好舒服嘅。 呢只劲喎，呢只碟日本之音喎。 系啊，而家我都系啊嘛。 啱啱嗰系基石海岸雷鸭喺岩手县嗰啲， 我又系踎喺度嗰啲咯。讲呢支话， 好大风嘅咧， 好大风啊！ 系啊。好啦，我哋时候见咗啦。啱啱个礼拜我哋有 Alice 喺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个嘉宾究竟系边个？都几好笑啊！我哋听下。 Kelly，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觉得佢好似我爸爸，因为佢身形好似我爸爸，即系见到佢好似见到我爸爸咁咯。 我是王嘉莉 Kell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下个星期的嘉宾咧就有王嘉莉 Kelly 嘅，咁啊，咁佢又有派新歌啊，近排可能喺电视全民造星都有机会见到佢啦，18岁嘅妹妹， 系啊， 好好笑， 好好笑，你中文好叻噶佢， 笑到飙眼水，好啊，听埋你一个吹啦。 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佢俾我感觉好吸引，即系因为佢又好搞笑，不过佢啲笑点俾我顶低咗咯。 我是王嘉莉 Kell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下个礼拜见啦，听沉沉试啊，拜。